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1章，悲剧即逝。 哥哥， 轻轻的呼唤，悠远而迷茫。江瑶抬起头，试图循着声音摸索着出路，却始终突破不了眼前这片沉重的黑暗。 有人吗？ 胸口的压迫感愈来愈剧烈，仿佛坠入了大海一般，就连呼吸也快要停止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江瑶按着胸口，努力回想着先前的一切，然而他的记忆却始终如笼罩着的一层薄纱似的混沌不清。渐渐的，他感到意识开始恍惚了起来。 好难受。 胸口的压抑感快要到达临界点，体内的气息也开始慢慢变得紊乱。江瑶感到似乎有无数双手正撕扯着他的身体，挣扎间他忽然觉得眼前光芒一闪，紧接着虚无的黑暗便开始迅速散去，而那股痛苦的感觉也随之消失无踪。只见柔和的光晕笼罩下，一条破旧的回廊出现在江瑶的面前。 这是在哪儿？ 江瑶低头看着自己完好的身体，又抬眼看了那条陌生的回廊，一时间陷入了迷茫。鼻息中满是古旧的气息，阵阵孩童的嬉闹声从回廊外隐隐飘来。江瑶犹豫了一瞬，随即迈开步子走到回廊的窗台边，向外望去。回廊外的楼下似乎是个简易的小操场，几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争夺着一只破足球，在泥泞的操场内奔跑着，满身的泥渍却掩饰不了脸上的欢乐。就连在一旁旁观的江瑶也不知不觉地被孩子们的纯真所感染，一股温暖的笑意在心底缓缓流淌。 哥哥， 又一声轻柔的声音飘了过来，只是声音的方向却并不在窗外。江瑶连忙收回视线，想要在回廊内寻找声音的来源，而这时他忽然发现原本空无一人的回廊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影。那是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男子，皮肤很白，衣着简单干净，身上还披着一袭米色的风衣，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。只见这个男人侧对着江瑶，依靠在远处的窗台边上，低头看着下方，似乎也被下方嬉闹的孩子们所吸引了。斑驳的阳光从窗外洒进了回廊，在那男子柔软的长发间映照上了点点光晕。江瑶注视着男子被长发掩藏了一半的侧脸，总觉得对方的样貌似乎有些眼熟。正在踌躇之间，却听到一声娇柔而天真的童音从自己身后传了过来。 哥哥，你来看我了。 似乎是听到那个声音，前方的男子回过了神，转头看向江瑶所在的方向。金色的光芒映衬着男子雪白的肌肤，线条柔和的脸上，那双好看的眼眸正透着和善的目光，对江瑶温和地笑着。 我来了。 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笑容，熟悉的脸庞，面对着这个朝夕相处了一年却又神秘人间蒸发的男人，江瑶忽然发现自己的心情有些奇怪。虽然熟悉， 但又有种说不出的陌生。 萧，萧远。 江瑶呆呆地看着对方，下意识地想要向那个男人走去，但还没迈开步子，便听到一阵急急的脚步声从自己身后由远及近。江瑶一惊，回头向身后看去，只见一个留着娃娃头的少女兴奋地扑了过来，但又如鬼魅般径直穿过她的身体，朝着前方的萧远飞奔而去。 萧远哥哥，你总算来看我了，阿离好想你啊。 少女娇嗔着扑到萧远的怀里，后者轻抚着少女的头发，温柔地笑道， 啊，抱歉，前阵子在忙些事情，没能来陪阿离，这些天阿离有好好吃药吗？ 萧远低头看着女孩那面黄肌瘦的样子，眼中似乎掠过了一丝心疼，但又像是怕女孩发现似的，随即又小心地将担忧的情绪掩藏了起来。 嗯，阿离有听萧远哥哥的话，每天都按时吃药，只是…… 少女的大眼睛闪烁了一下，慢慢垂下眼帘。 只是阿离的病还是不见好，再这样下去恐怕不会有人收养阿离了。 别这样说，阿离那么乖，一定会找到好人家收养的。 萧远柔声安抚着，又转头看了眼窗外正在欢乐玩耍着的男孩子们，无声地叹了口气。 不过阿离现在觉得即便像现在这样也挺好的，至少能见到萧远哥哥。 少女忽然又笑了。 阿离从小身体就不好，院长说我有先天疾病，平时也不能太出门，朋友很少，但自从认识萧远哥哥你之后，阿离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儿。在这孤儿院里，只有萧远哥哥才真正对我好，像传说中的天使一样。 在哥哥眼里，阿离才是天使哦。 萧远笑了， 哥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 好啊好啊。 有只布谷鸟离开了大家庭，一直独自生活在城市里，天天自由自在，到处呢玩玩逛逛，找食儿吃。有一天呢，这只布谷鸟不小心被野狗抓伤了，虽然拼命逃了出来，但最后还是掉到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快要死了。不过庆幸的是，这家人家的主人救了这只布谷鸟，帮他治好伤后就放生了。 萧远抬头看着窗外，眼中似乎隐约涌动着一抹怀念与忧伤。 这只布谷鸟啊，一直记着这家人的恩情，好多年之后再次回到了当时救他的那户人家家里，但是却发现那里早已人去楼空。原来那户人家前些年出了些事儿，全家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女儿还活着，只是那个女儿却下落不明。于是那只布谷鸟决心找到那个女孩，不论要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。 那后来找到了吗？ 阿离担心地问。 找到了。 萧远笑着低下头，轻抚着阿离的头发。 再见到那女孩子之后呢，那只布谷鸟便做了一个决定，她会陪伴着这位恩人的孩子一生，以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。 最后找到那家女儿是挺好的了，不过这样一来，布谷鸟先生不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了吗？鸟儿应该属于蓝天啊，这是书里教的。 阿离嘟囔着，似乎对这个故事有其他想法，这倒让萧远哑然失笑。 啊，对了对了，光顾着听故事，差点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儿。 阿离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连忙在衣袋里翻找了起来。 有了，送给萧远哥哥的礼物，这是阿离亲手做的。 摊开的小手中，只见一只粗糙的鸟形木雕静静地躺在阿离的手里。 这是院长教的，阿离好不容易才完成了一个，看，阿离还在上面刻了字，送给萧远哥哥。 阿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。 阿离刻的时候也没想好是哪种鸟，刚刚听了萧远哥哥的故事，那我就把这东西当成布谷鸟好了。 萧远愣了愣，他盯着少女手中的木雕，似乎有些意外。片刻之后，他再次笑了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笑容。 谢谢，我好高兴，真的。 萧远接过了小木雕，将脖颈中的项链取下串了上去，随后将串好的木雕端端正正地挂在了胸前。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它的。 江瑶远远看着这一切，想上前，却又不忍心打扰，而萧远和阿离也像是完全无视了江瑶的存在，仿佛与江瑶不在同一时空似的。江瑶移开了视线，他不知此时该如何面对这诡异的场面。然而当他再次将视线投向窗外之时，就忽然发现原本在操场上的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已消失不见。砰的一声，剧烈的爆响声夹杂着滔天的热浪，将原本宁静的氛围瞬间撕碎。江瑶本能地护住脑袋，躲过了爆碎一地的窗户玻璃。回过神，他便惊愕地发现眼前的回廊烈焰喷涌，整座房子此时此刻已是火光冲天。 怎么回事？萧远，对了，萧远他…… 江瑶连忙将视线投向萧远与阿离所在的位置，却见此处已空无一人。震惊的江瑶左右回望着，他发现目击之处除了蔓延而来的烈焰外什么都没有，所有的退路似乎已被封锁殆尽。哐啷一声，身后不远处的一扇门猛地被人撞开，江瑶定睛一看，却发现此人正是萧远。只见萧远好像完全没有发现这里的江瑶似的，冒着炎炎大火踩着楼梯向楼上冲去。 萧远，你等等！ 顾不上犹豫，江瑶连忙拔腿奔了过去，跟着萧远冲上了楼。爆裂的木梁在身边轰然倒塌，滚烫的热浪卷着火舌阵阵袭来，在萧远白皙的皮肤上留下道道刺眼的灼痕，但转瞬间伤口却又迅速自动愈合消失不见。不过萧远显然没心思理会那么多，只见他白衣一甩，径直冲上了浓烟缭绕的二楼。 阿离，阿离，你在哪儿？ 萧远的嘶吼在烈火中响彻，很快他便发现二楼楼梯口匍匐着一名瘦弱的少女身影。 阿离，阿离！ 萧远冲上前试图抱起那名已气若游丝的少女，却发现竟然无从下手，鲜血浸染着少女单薄的身躯，犹如一只残破的布偶，稍一碰触便会分崩离析。 萧远哥哥，阿离不想死。 少女微微睁开眼，气息却越来越弱。 坚持住，哥哥马上救你。 萧远说着立即伸出右手， 只见一股似有似无的黑雾从他掌心蔓延而出，轻柔地恢复着少女的伤痕，也将周围浓烟火焰隔绝开来。而随着黑雾的持续输出，萧远那白皙的脸庞渐渐变得苍白起来，但如此努力似乎仍旧无济于事，少女的气息开始越变越弱。 阿林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 萧远注视着少女的脸庞，忽然神色一凛，一种誓死的坚决浮现在他的眼眸之中。江瑶从未见过萧远露出这样的表情，诧异的同时，一股不祥的预感从心头油然而生。只见萧远深吸了一口气，腹部白光渐起，慢慢延伸到了胸腔，到喉间。最后，江瑶看到了一颗散发着白色光芒的珠子从萧远口中慢慢吐出，浮向半空之中。